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2013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今天大家好，第一天三，我姓鄭，體育大學老師，我的名字叫鄭松泰博士。今天大家見到的在座發言的有民建聯的區議員鄭火光、方平、林松欣、公民人強，我們全部坐在這裡聽你講，落區聽市民意見。但是你要開區議員諮詢小組的話，你可以回區議員，不需要回年輕人和回香港大眾以及香港警察在這裡聽人在廢口。第一， 你怎麼進來啊？ 為什麼要這樣講？香港的經濟發展是絕對需要，但是我想跟大家講一個常識的問題，經濟發展是有命仔才可以是使到錢，才可以享用到香港的房子，以及在香港生活。但是很可惜，昨晚在九龍城有一對的香港的父母，他們六個月的仔女，六個月是不懂行的情況底下，被一對粗大陸普通話的大陸的一個所謂的遊客走去跟他問路， 你知道 是結果現在是 什麼都難給我， 都是從你問他，你現在要做一個警員在你出現，你下去做粗，你不去顧啲警員去找回一個小孩子， 其实你发言嗰三分钟应该未够， 系未够，叮咗佢，提早叮咗我啊！ 系咯，佢你未够，你未够，你发言嗰三分钟嘅，佢系 两分十五秒， 佢系提早攞走你支麦，咁样嘅啫。嗱，大家即系头先嗰个就系、是、头先嗰个就系阿郑容泰星期日喺呢个咁样嘅沙田地区咨询会嗰个状况，你睇到啊？嗰班哇，你睇到真系嘘啊，大佬！ 唔单止，其实喺后面搲住我，我自己唔知道。后来阿隔篱拍片啊 ，Jason， 佢话喂，后面嗰个系其实全程搲住我。咁啊，当我讲嘅时候咧，基本上其实我已经系忘我噶啦，因为严格嚟讲，其实嗰阵时都系惊惊地。 其实你嗰个发言咪显示咗而家个反对派状况咯，其实就系同土共恶斗啊，仲要入边有好多唔系，即系你话入边嗰啲全部都系蛇斋饼中洗脑，又或者系真系 良家妇女苦如就话啫， 系唔系噶？其实同系啊，同埋即系同埋咧，有啲咧，嗰啲大叔咧，系堅秋相信梁振英土共嗰個咁樣港共呢個咁樣嘅梁匪振英嗰個治港，係覺得哇真係佢有心有力啊！屌你入面有大量蔣麗雲喺度噶嘛，大佬 大量學全部蔣麗雲啫嘛， 係啊， 全部你其實可以幻想全部蔣麗雲同埋全部鐘樹根嘅個場面已經係就係、是、咁樣。 係啊係啊，同大家會打你嘅鐘樹根。好啦，你頭先上一節未講。 唔係我其實喺我發言之前咧，有一下其實我有個預感係會同佢交手啊。咁點解咧？就係、是。因为去到中间嗰段咧，其实太多一啲嘅，即系嗰班嘅土共咧喺度发言。咁、 啊、 于是有一个阿伯咧，好似姓崔嘅。咁嗰个阿伯咧，开头嘅时候就话自己读过书啊，咩制定过基本法啦。佢后来就中间讲就系话，因为佢识字嘅，佢睇过基本法，咁类似咁样啦。就话一班学文思潮班年青人就唔识字，全部咧就系唔睇基本法，唔信基本法。就话如果你有睇基本法嘅，基本法第45条咧就讲到啦，选特首就要有提名委员会。咁于是就话要求梁振英咧应该好好咧喺香港推行呢个国民教育，甚至讲基本法嘅内容。 系 就系、是、要全部所有香港嘅中小学生都要熟读基本法，好似无语碌咁样。OK， 咁于是跟住佢讲完啦，咁梁振英就回应。在那個 round， 即是在我的 round 之前的一 round， 他就回应。他就回应这位阿伯，他很开心，一啱嘴笑，他就觉得即香港年轻人即需要学习啊之类。他就开始数， 他在九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政绩。咁佢就數咋佢呢八十年代八八年呢就去呢个基本法委员会，所以佢好熟悉基本法嘅。由八八年去到九零年呢就制定啦。咁佢讲啲句嘅时候呢，我喺个位度忍唔住啦。我就爆咗一句，我就话你八九年嘅时候都大大声声话平反六四啦，你而家喺度讲啲咁嘅嘢，咁自此啦。嗰一下其实系因为我嗰个位行去打直线直线亡。我喺度即系我喺个位度大爆佢，话佢之前讲平反六四嘅时候咧，其实嗰一下其实即系佢系想杀咗我噶啦，当然系啦。咁跟住之后后屘佢就即刻唔讲嘢，就兜咗去其他嘢。咁当然我咁爆我就俾人制止啦。OK， 咁嗰一下其实佢已经系 alert 咗，中间系有学文思潮之后有一条友。坐咗喺度，唔单止净系举个向下手势嘅，系会大嗌嘅，因为全场其实系冇任何嘅人系，即系除咗一开头啊， 示威声音啦， 有示威声音，系赶晒出去噶啦，系冇示威声音。 系 咁，我讲咗嗰下之后，其实佢已经系有个感觉嘅，就系即系我单方面嘅感觉啦。应该其实佢知道，肯定有一个人咁坐喺度，就望住佢之后，后屘就全有望住我嘅， 系 即系有眼神交流添啊，直接系，即系佢喺人群之中系直线射入嚟嘅眼神。 唔系你唔使恐惧，你而家离开咗嗰个场景啦，唔使。 唔系我幻想翻嘅嗰下，系啊 ，OK。 咁到我抽到之后，后屘发言嘅话，其实系。是正面交锋嚟嘅，正面交锋嚟。 系好啦，咁而家呢个正面交锋完咗啦，咁你啊，即系头先讲出咗点样直接指出咗嗰、那个，即系好啱嗰个 timing 去指出到，即系正中红心啦嗰下，即系打到佢地震咯，可以咁讲。咁好啦，而家嗰个正面交锋完咗啦，咁啊好多人，你啊今朝唔系即系琴日朝就接受咗。 今朝啊，啊寻日朝系寻日朝，寻日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播噶嘛， 系啊， 揭露又揭露。 时差。 咁啊，即系琴日朝就接受咗D 一百嘅。朝头早系咪朝头？ 风波系啊，风波 访问你啦，咁样咁当佢唔知你粤语公民啦，所以先访问你。咁啊得， 我都唔知系咪， 解唔知你粤语公民啦，知你粤语公民就唔会访问你啦，系咪先？咁啊即系大佬，我哋都即系，不过冇乜所谓。我系 我知话晒你都系即系好憎你啦，通街度 系，但我系 D 一百忠实听众。咁就但系佢其实今日啊，郑经汉都问你问题噶，即系 琴日朝 都问你个问题噶。咁你即系你系喺大学任教。咁样，咁、啊、虽然你喺、啊、即系我再介绍一次啦，即系郑龙泰博士其实即系你哋冇理由唔知，即系郑龙泰博士其实都一路都系粤语公民参与我哋好多社会行动，咁就同埋亦都喺粤语时报咧，就系、是、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咧，就系粤语公民教育咁样咧，其实都 贯彻一贯好闷嘅一个嘅分析，同埋讲香港社会 成日都闹政府噶咁样，虽然闹咗交多啲，咁啊成日都闹政府噶，咁就但系即系但系今次就因为 TVB 嘅威力啦，同埋有几份报纸嘅。头版啦、啊、咁样， 好似几多喎都真系， 系啦，有几份报纸嘅头版啦、啊，大佬头版系咪先？黄毓民上头版都系投弃权票嗰下俾人抹黑，你而家冇俾人抹黑底下上到头版，当然上唔到苹果日报头版啦、啊。咁 唔怪之，教主可能会憎我咯。 咁咧系啊，教主叫我防你，睇住反骨仔 系咪 就 系？ 有少出少咩反骨，开始部署封你咪？咁啊，唔系，我想讲就系话，咁当然大班都问呢个问题啦。咁啊，应该好多人都问噶。咁你。因为就算我讲咁多嘢，之前参与水火行动，喺粤语时报开咪，其实收听率都几高噶，太即系系你系即系我唔怕话俾大家听，即系阿太嘅收听率其实系碾低老萧嘅。咁跟住但系 系咁夸张嘅咩？ 唔夸张，老萧夸张。 OK， 系 嗰个低落嘅程度夸张啫，唔系你高得夸张，唔好自满，唔好 卖自满，咪就系咯，你真系吓我先得噶， 唔系自满。咁但系即系始终喺广泛， 唔系老萧一直系我嘅学习对象嚟噶， 唔使抽水，而家即系我哋正义啲咁讲就得啦，正直啲，正义啲。咁啊，但系喺广泛嗰个传媒嘅 cover 一定系唔及几张嘅报纸头条，咁一定都震动到你嘅部门啦，即系你学校。 咁绝对会啦， 咁啊，一定系平时都系以为你听下网台，讲下网台，讲下嘢，都系即系等于写下 bot 咁样啫。 系啊， 咁但系你唔系喎，今次系 TVB 狼心狗肺，叫佢躝翻大陆。 唔系，其实之前咧，我谂嘅就系、是、即系嗰个印象都系停留紧喺个口腔期嘅。 是 即系口腔期嘅就系、是、即系喺网上边打，即系我又教住喺 Facebook 嗰度打飞机啊，开下嘴炮啊咁样。 咁但系而家唔系啦，咁而家就即系咁你有冇受到压力咧？唔系或者你担唔担心会对你嘅教职有影响咧？会唔会成为一个大专版嘅林慧思事件咧？ 唔系咁，我相信嘅就系、是、我相信自己其实真系唔系几担心嘅，我唯有相信嘅啫。OK， 因为咁讲嘅，即系始终我相信嘅就系你而家咁多间大专院校都好啦。其实即系最少个制度系依然健在嘅，即系譬如你话 你希望佢健在啦，系嘛？ 系咯，我希望佢健在啦。譬如你话老师嘅评核啊，或者支持处理，但系不过咁讲，即系讲开就系我之前其实都其实。 我啊，你话学校啊，系啊，系即系系嘅高层，其实都知道我有参与，譬如热血公民啊，热血公民教育啊，诸如此类。 系 咁，但系其实系冇任何压力嘅。 系 系啦，咁同埋嘅就系、是，由 于个影响程度唔同啊嘛， 梗系唔同啦，梗系唔同啦。 因为即系而家冇人知道你往后嘅行动会系点啦，即系我讲你啲学校入边嘅 导致公民力量分，唔系公民力量，导致呢个热血公民分裂啦。 唔系，即系如果你再进一步提升嘅话，咁佢哋可能会有个咁样嘅考量噶嘛，即系。意思同埋即系等于我哋都冇谂过会咁样疯狂打阿林慧思噶，即 系 等于林慧思，即系等于林慧思，林慧思当日喺西洋菜街做嘅嘢，我哋觉得真系好正常啫嘛，系咪先？ 系 即系正常嘅正常。 唔系你正常一个嘅市民见到警察咁样，你都会系讲两句咯，系咁样。 系咯，你都会出声噶啦，系咪先？咁样仲要讲咁中产讲英文 what the fuck 咁样，咁已经系好高尚噶啦。比如我就屌你老母啦，系咪？ 唔系我都唔会讲 what the fuck 嘅。 系咯，唔系咪先？比如我哋就已经屌，唔系我啦，即系比如我就已经屌你老母。冇啦，系咪先？咁但系就佢咁，我哋喺嗰件事入边，我哋都冇谂过林慧思会受到咁全方位嘅打压嘅咁样。咁你会唔会惊自己变成大专版林慧思咧？ 唔系，我相信其实就唔会嘅，因为即系讲到底嘅就系、是、特别我任教嗰个系咧，其实系社会科学系嚟嘅。咁其实你最基本嘅就 系多资料啊，系唔系是但啦？不过你成日讲， 唔系即系唔系即系你 好底嘅你其实。 其实梗系啦，你上网揾就揾到啦，当然。唔系，其实我最基本个立场啫。你作为一个大学嘅老师，你一个知识分子，咁你必然系有一啲嘅价值观，你系要坚持嘅。 系， 譬如你可能嘅就系、是、你最基本系即系为不公义而发声。 系， 咁你再讲嘅就系我哋重要系一个社会科学系。 嗯， 咁你无论我教学生，譬如教社工又好，社会政策嘅同学又好，咁你最基本一样嘢就系、是、你唔好讲任何嘅啲咩概念啊，点样制定政策啦、啊、咁。你系个价值立场嘅就系、是，如果你唔系站喺人民嘅一方。你点样讲社会政策啫？ 嗯， 你如果你个系，譬如你叫做公共政策嘅，你帮政府制定政策，咁啊系唔系咁嘅讲法啦？咁、你叫 public admin 啦。 嗯， 但系我哋其实系 social admin 嚟。咁、我哋专系搞社会政策嘅。咁如果系冇一个最基本嘅价值立场坚持，咁其实我哋就唔成一个社工系咯，系咁讲啫。咁、所以你话对于我嚟讲嘅系惊唔惊会有打压嘅或者诸如此类嘅？咁我希望唔会咯。咁但系到咗嗰一步嘅话咧，咁我肯定嘅就系香港已经系完全系。即系赤化到一个各行各业或者每一个角落都已经系需要面对住呢一种咁样嘅危机嘅地方嘅时候咯，咁。 嗯嗯，放心啦，我哋都会好似林慧思事件咁样一人一信咁撑你 嘅，一人一信， 我哋就会一人一心二卡咁样，我哋会做翻， 即系实际啲啦，实际啲，我接受捐款嘅。我接受捐款啫，你喂你撑我基金啊，或者诸如此类啊啲啊， 咁样啦，咁我哋希望唔会发生啦，唔需要再印心意卡啦，咁样，咁就呢、這个，咁啊今琴日朝早你接受大班访问，其实你 大班我都冇谂过大班敢问、 啊，其实你接受大班访问几好笑，跟住唔知系郑家富又问你啊，郑家富又问你，咁即系其实一老泥咁问嘅啫，即系当你一般市民咁样，咁你个对以后有啲咩咁啊香港咁样发展落去点啊，你认为可以点做啊？呢啲都系老泥嘅问题， 佢老泥问题，同埋即系其实咁讲 嘅老泥嘅问题啊，佢估唔到你会屌鸠占领中环 嘅，唔系就系、是。 冇啲都开鸠占领中环多，绑手绑脚冇用， 打鬼咩？ 因为佢琴日知道咁嘅，佢问佢其实阿郑家富老黎问嘅问题嘅，咁啊即系咁啊真 唔系我有衰嘅，因为喺佢封勾俾我之前咧， 吓 我嗰阵时啱起身冇听到佢之前讲占领中环嘅， 吓 佢之前讲咗少少我知， 系咩？后 来系啊， 我冇听到。 咁到我去无端端问我呢个问题，我都觉得奇怪，做啲无端端问占领中环，我谂系 round up 个节目嘅， 吓咁啊无端讲占领中环咁样，跟住然之后咧，咁啊郑松泰好啦，好笑。郑松泰答佢嘅话，香港人咁中意捐钱啊嘛，咁啊即系其实郑松泰意思好简单啫，即系我哋讲嚟讲去都系呢啲嘢。咁啊抗争就加重政府管治成本啦，咁一人行多一步啊，自然会加重到佢。郑松泰讲咗个 get 好啦，好笑。 讲方法啊嘛，我讲方法啦。 郑松泰提咗个方法好啦，好笑嘅。佢系屌鸠啲人，佢冇屌，佢冇讲粗口啊。郑松泰喺节目度就话，喺香港人咁中意捐钱啊嘛，七一元旦游行嗰啲，七一游行嗰啲咁中意捐钱，个个攞咁多钱出嚟掉 Q 晒落地下咁样执都有排。执啦咁样， 喂，但系咁呢个事实上系 唱晒散粉，唱晒散掉落地下，执都有排去执啦。嗰啲 唔系，同埋呢个真系呢、這个系知道系呢、這个最多你罚1500蚊啫嘛，咁讲系嘛。 唔系佢佢无聊之余佢扮咗左交一棍啊嘛，虽然佢扮得唔系好显著，但系佢咁样又系扮咗左交一棍噶嘛，咁啊，不过唔系啊，大班都系屌鸠佢哋，屌鸠佢哋收， 唔系，但系可能大班都会考虑嘅，大班都会考虑搞个 D 100，然之后一齐掉钱喺借搭花园，然之后就 D 100再自己立翻咯。 唔系基本上我再讲啊，我其实因为我成日都听大班节目，我觉得我同大班政治立场上系冇乜分歧， 你哋系隔空有啲共鸣啊嘛， 其实系冇乜分歧嘅，即系喺左交事件啊，即系 奶粉啊 各样嘢，或者对于嗰班白痴 港事发牌啊嘛，港事发牌啊， 唔系啊，同埋或者唔系港事发牌，我对佢嘅讲法有啲意见，我对佢不断咁攻击黄慧基有啲，或者批评黄慧基有啲意见，即系例如去屌鸠嗰啲泛民主派麦站嗰啲咁样，我哋都一致嘅。咁但系即系大班嘅人又好奇怪嘅，大班基本上咧，即系只要唔涉及到佢啲好 friend 底嘅人咧，佢、大部分嘅政治判断都系正常。 我一开头介绍，我都系话大家都姓郑啊，但系笑包嘴。 但系咧，你一辣到啊曾荫权啊唐英年嗰啲，佢唔捻讲噶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咧，一辣到李慧玲咧，又讲捻到神咁捻样。屌你老母，讲到李慧玲咧， 佢同李慧玲好熟噶。 而家我唔讲啦，即系唔讲呢啲啊，呢啲系郁敏讲嘅啫，系咪先？即系去到去嗰个 terms 嗰个地步，呢啲郁敏先到江湖地位讲，我唔捻识佢。咁但系即系讲到啊李慧玲，即系而家系最有影响力嘅主持咁捻样，即系全世界要系啊！佢多次喺节目度强调李慧玲嘅影响力咁巨大嗰啲咁样，咁啊跟住即系系呢啲嘢，我对佢嘅政治判断好有。 但占领中环理论上同佢即系冇乜直接嘅瓜葛噶。 佢唔系嘅，即系我一路都鼓励郑经翰系应该去骑劫占领中环嘅。即系如果占领中 环应该由佢牵头嘅。 如果占领中环系郑经翰搞，咁啊有睇头好多，起码即系声势都唔同啲。 即系你都会考虑支持啊？ 唔系，起码唔会有咁多。唔系啊，我不嬲讲啊，即系我不嬲都讲，我哋系一个鸠造论者啊嘛。我哋唔系话唔支持占领中环，我哋唔支持占领中环鸠造啫嘛。即系你占领个中环梗系好嘅，即系讲嚟讲去又翻翻去嗰啲立场问题啫。喂，大家一齐去公民抗命，然之后去提出一个清晰嘅诉求，就系、是、要有一个真正嘅普选，唔要有筛选门槛、大家可以公民提名，然之后一人一票去选， 取消功能组别啦， 系啦，取消功能组别呢啲好简单嘅嘢。咁但系当然啦，佢哋而家都好多人，即系越嚟越多人讲公民提名啦。但所以嗰个阿叔都冇讲错噶，所以阿叔一棍扮来都冇讲错。你睇翻基本法啦，仆街。所以你讲公民提名嘅时候，你点能够唔讲全民制宪咧？ 咪就系咯， 你冇得避噶。你要公民提名，你就要全民制宪啦。所以成句口号合理嘅就系全民制宪。公民提名嘛，即系咁样先至为之一个真普选嘛，你冇得回避噶，你而家净系讲后果派，公民提名人人都好啦咁样，屌你人人健康梗系好啦，扑你个街，你要话俾佢听食乜撚嘢先健康啊嘛，扑你个街，即系呢啲都系多，即系呢啲系呢啲多，即系呢啲系多撚鱼啊，屌你讲嘢冇内容嘅，即系鸠讲嘅呢啲咁嘅口号又系，咁但系 anyway 啦，即系。讲过系讲咗好捻远，讲翻你 讲大班啫嘛， 讲翻你嘅政治前途啫，唔系你嘅教学前途先， 唔系冇听政治前途，教学前途啊，但系 基本上就希望佢冇事啦。 唔系其实咁讲嘅，你话即系我，你可以话我自我感觉嘅良好嘅，咁其实我喺政治上面，即系唔系政治，我教我屌就衰低你，我喺教学上面表现系唔错噶。 你唔好成日讲话你政治， 我系咁搞下咁真系。 系啊，一间啲人又以为你参选，你即系 唔系，我就最惊，因为啱啱之前我。上个礼拜做咧，喺开始做公民教育之前咧， 系啊， 有人话 唔系啊，你参选，你参选都 坊间流传话我嚟紧呢次立法会选举去呢个港岛区打刘家雄啊， 唔系我就系话佢会好冷静噶， 即系坊间咁样流传，有人 PM 我， 唔系啊，唔好吓得佢咁紧要啦，太过分啦，有时真系 精神崩溃， 系啦，有时对弱势社群有俾多啲怜悯啊，大佬， 系我哋行公， 你去 真系行公而后怜悯， 即系有时即系虽然佢系即系佢虽然佢坏虽然佢坏事做尽系咪啊？即系佢都未算坏事做尽，佢背后嗰个就坏事做尽。即系佢即系虽然佢都咁扑街， 但我感觉到佢唔开心噶。 系啊，唔好再压迫佢啦。即系话上次我讲一讲2016嗰个选举策略，已经哇吓捻到佢哋，即系吓捻到佢换咗几年。 唔系就系因为你讲，就系因为你讲完之后，后屘有人 PM 我喂，系咪阿泰你嚟紧诶呢一个立法会选举，你会系积极考虑去追击喺港岛区追击刘？ 唔系啊，考虑嘅时间。而家考虑啊，唔好乱咁讲啊！一阵间又话计选举经费嗰啲咁样嘅嘢，好捻熬噶嗰啲。 唔系啊，我其实我个志愿都系选特首嘅。 唔系啊， 我哋竞争对手嚟。 扑你个街啊！ 系啊，唔使讲，反骨仔就系你啦。 反骨条契弟，屌你老尾谋朝散位系咪？ 唔係即係我驚佢一間忽然間暴毙咗，嚇到暴毙咗唔撚好啦咁樣，所以唔好講咁遠。 唔好講咁遠， 我哋都 係 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頭都係頭先阿太所講 前途，我教學前途， 同埋都係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為公義發聲，咁呢啲係我哋每一個市民都應該做嘅咁樣。咁就但係嗱，又扣翻我哋最初講嗰樣嘢啦。其實即係我都講啦，嗰日你最正中標靶就係港 B 呢單嘢，港 B 呢單嘢對香港嗰個即係成個其實 成個社會嘅震撼 個震撼 係 好大嘅咁樣。好啦。咁跟住又值得讲一样嘢，又值得讲一样嘢，就係、是、就係、是、呢个苹果日报嘅取态真係好奇怪。 嗯。 即係苹果嗱，即係当然好多报纸取态都好奇怪啦，係咪先。香港根本就好多份报纸。 份份报纸取态都奇怪㗎啦。 一贯嚟讲份份报纸取态都奇怪啦。嗱但係苹果日报呢係值得研究 的。喂其实係好古怪喎。即係啲几日佢嗰个立场呢，你係完全係即係你唔可以话猜唔透嘅，但係系佢嘅炸弹嚟嘅，即系你 系啊系啊，佢舐嘢，佢呢剂奶啊咁样。不过我哋下一节先翻嚟讲点舐。